庆祝光明星节学生少年宫艺术小组员综合演出16号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举行。演出以序幕《礼花升上政治风天空》开始，表演者生动地表达了全国学生少年对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他抱着关爱后代、爱护未来的无比崇高精神，一生为新一代奉献了一切。有关部门干部、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和平壤市青年学生观看了演出。